没错，今天是9月1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4。可能你现在正在走在路上，也可能正在上班的过程当中，那忙里偷闲来听一听音乐吧。今天呢其实是周五的时间，但9月1号呢，今天因为是开学的时候，所以呢早上的交通状况有点拥堵，也提醒大家在今天呢可能会是一个非常拥堵的一个日子。那今天继续来听歌吧，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找到我，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下面介绍一位歌手吧，这位歌手是 Alyssa Reid， 她呢其实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女歌手，而且是非常年轻，生于1993年。那从7岁就开始写歌，9岁参加声乐训练，这首歌就是来自她的一首《Hi》。 I never knew that love could hurt this much. I'm not a stranger to goodbye. I feel like screaming when I hear your name. Like I'm dying inside. You have me head over heels. Now I can't get over you. I'm in rehab on my head.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So I get high. Darling, but I don't know why you're shooting in the dark. 首 How to Love 来自 Cash Cash， 那也是一支非常有意思的乐队啊。他们的风格有一点点偏电音，我们听到了这样的非常浓烈的这样的电音的味道。那有的人听到之后会觉得他们的风格好像不太像一支摇滚乐队，但其实他们真的是一支摇滚乐队，待在美国的新泽西州成立的这样一支乐队。这支乐队呢是由三个人去负责的，他们负责去生产、录制和混音，包括他们非常喜欢这种大量的电音元素，所以在刚刚的作品当中听到了这首 How to Love。 那继续来听歌，今天是周五的时间，也提前注意这个交通的情况。下面这首歌来自，应该是读怎么读呢，这是一个丹麦文啊，我不太认识，那就读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Tina 吧。他的这一首歌呢其实非常有意思，叫做 Listen to your heart， 而他呢是丹麦非常有名气的这样一个电音歌手，来听一听。 I know there's something in the wake of your smile， I get a notion from the look in your eyes， Hey, build the love but that love falls apart， Your little piece of heavenListen to your heart when it's calling for you. Listen to your heart. There's nothing else you can do. I don't know where you're going, and I don't know why. Listen to your heart before you tell me why. I Excuse me, can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for one more time? She

great and good. You need to be in my shoes. You let me fall in love just like before. Now I'm stepping in a big pile of blues. But now the honeymoon is over. Let's not pretend. I guess I never learned my lesson. I did the same damn thing all over again. You get the fever, you get the itch, you forget about the mess you were in. You forget about the money, the lawyers and the pain, and do the same damn thing all over again. Yes, oh yes. Talk to your son. He had troubles just like mine, and he's the chosen one. So if I ever go to heaven, will that be the end, or will I fall for some sweet little angel and do the same about the mess you are in? You forget about the money, the lawyers and the pain, and do the same damn thing all over. You get the fever, forget the itch. You forget about the mess you are in. Forget about the money, the lawyers and the pain, and do the same damn thing all over. 这首歌就是来自 Cab Mo， 刚说他其实是1951年出生的这样一位音乐家，应该算是，他是美国著名的 Blues 大师、歌手、吉他手、作曲家，而且声音也是非常的沙哑，非常的有磁性，非常擅长 Blues 口琴的演奏。那下面这位歌手是 Joss Stone， 他呢其实也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这样一个创作女歌手啊，他是灵魂乐是非常擅长的。那这首歌在上半时段继续来听一听吧，来自 Joss Stone 的这一首歌 Harris Symphony。 那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回来听音乐，一定不要走开哦。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是否在台灯下流浪，希望是天，希望是钢，天也不硬，也钢也不强，绕圈飞呀嗡嗡唱，不想离开那束光，那里是该去的地方，可靠近就会被烧伤，小翅膀累了，我的心面对火光。小翅膀没胆量，因为透明的没分量，前看看后想想，一切还值不值得歌唱，写在一旁落在天亮，从此忘记了理想，小翅膀没想我这模样，感谢上苍我将歌唱，歌唱黑夜里面的目光，人嚷嚷呀心脏脏，小小虫子才最善良，给我光明的欺骗，让我一直都向前，小翅膀着了我的心，点亮火光。 小翅膀来自正午阳光，也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那这首歌呢，其实是正午阳光乐队啊，没错，不是那个开拍电视剧的正午阳光。正午阳光乐队呢，他们在2003年就发行过专辑，这首歌就收录在其中，这是我开始摇滚了。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9月1号的这一天，你的下半年已经过得又一半了，所以说马上就进入一个新的季度了，最后一个季度，在一个夏末秋凉的时间，来听一听歌曲吧，让我们打开我们全新的生活方式。下面这首歌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Been reading books of old, the legends and the myths, Achilles and his gold, Hercules and his gifts, Spider-Man's control, and Batman with his fists, and clearly I don't see myself up on that list. She said where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k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Do do do do do do. with no 于 JJ 林俊杰这一首 To Infinity and Beyond。 那今天是来听歌的时间，没错，下面这首歌呢依然是一首我之前听过很久的歌曲了，这首歌应该有10年左右的时间了。这首歌呢是2009年的时候，当时青鸟飞鱼他们去发行的一首歌曲，如果你有印象的话，没错，就是那一首非常著名的《仙剑三》的一首插曲。其实有的时候把一些老歌找出来偶尔还能听到的时候，反而有一种不一样的情愫在里面，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啊。我是会突然间想到那些年的那些人，包括我当时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反而有一些说不清的意味。所以这首歌青鸟飞鱼的此生不换，希望你在这首歌当中也能想到一些在那一年发生的事情。 穿不断流转在从前，刻骨的变迁不是遥远，再有10000年深情也不变，爱像烈火般蔓延，条长线盘旋在天边，沉浮中以为情深缘浅，你再度出现，我看见誓言，承诺在水天之间，回头看

这首来自西安籍的钟无艳，看看时间送上最后一首歌曲了。在九月一号的这一天，夏末秋凉的时间，突然间想到了这一首歌，来自许嵩的《有何不可》。也希望在今天能有个好的心情，我们明天再见啦。 心里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哪怕都奔水往下淋啊。夏天快要过去，请你少买冰淇淋，天亮就别穿短裙，别再那么淘气。如果有时不那么开心，我愿意唱个罗密欧给你，你其实明白我心意，为你唱这首歌。 北京时间21:00。